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敏迪里面嘅提取物嘅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、皮肤过敏、主副手，对皮屑脱落同埋气管过敏都系有帮助嘅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第二節回來、都講送中條例啦。剛才呢就講了香港的有錢人、李嘉誠、李兆基、陳銘琪這些、最近的事啦。咁到這個林鄭月娥擺出來的時候堵塞漏洞，是不是法律漏洞，咁同陳同佳案牽連在一起、為佢哋、為個女死者申冤，咁擺咗個強硬姿態，咁不能改啊，直上打横嚟点都得，讲到不能改，一定要过。跟住商界顶唔顺，咁好啦，喺毫无征兆之下，亦都冇大量嘅咨询情况底下，就有七项嘅豁免，关于经济案嘅。咁所谓林郑月娥，你知啦，考第一啊，最打得。当商界一企到嘅时候，就改。但是改呢七条是咪真係行得通，唔知，总之我就改啦，你叫我咪改囉。即係呢草呢条法例咁差，然后所有嘅人去反对你嘅时候全部都唔听，哎，我听咗意见㗎，全部都唔使听。係咁㗎啦，直上立法会添。跟住美国佬出声，德国佬出声，你都当佢冇到，尤其德国佬。美国就唔敢正面交锋，德国佬直头当佢冇到。跟住啊，就见呢、这个欧盟28国啊召会啊，咁你又好似睇唔到咁样。咁最多当然啦，欧盟好简单㗎啫。啊，大家因为国际大都会，所有国家都参与喺度嘅时候，在其中嘅时候，佢哋要保障嘅资金，保障佢哋嘅人安全啊，同埋流通性。所以呢好多嘢譬如召会啊，咁你唔听我讲。咁啊，取消啊，可以外国啦，取消你所有中香港人啊嘅旅游签证，可以做得到嘅，系嘛？第三啊，再重要啲，唔当你系一个独立嘅关税区，当你中国咁睇，咁香港咧呢、這个国际大都会咧就一夜熄灯噶啦，而家已经咧即系咧，如果一个招牌灯咧，可能有几个字母已经冇咗噶啦，即系可能十个字母啊，或者十个字，可能有四五个字嗰啲灯已经坏咗，系争最后尾嗰下熄灯。咁林郑月娥咧，佢就话：你哋啲人咧，就即系尤其赖啦、泛民啦，吓、去外国啊，搵外国势力嚟，外国势力嚟对付我，大家都听到外国势力嚟对付我，揸到好硬吓，呢、啲全部都系啊外国势力，佢哋唔明白啫。啊，同埋佢哋根本上咧冇同我抗议，佢哋只不过系咨询啫，做个表态啫，冇问题嘅。转头喺立法会一开完会之后，林郑月娥又变，呢啲系你口中嘅外国势力嚟噶嘛？啱唔啱啊？佢而家你干预你香港嘅司法、哦，系咪啊？干预你香港嘅制度、哦，你唔理佢啦嘛？咁但系林郑月娥即时知道大镬嘅时候。又转咗个态度，点咪转咗个态度呢？就系、我会同咧几间领事馆咧，因为咧我系最好噶啦，我同佢哋关系好好嘅。但系咧呢段时间咧，我哋就冇乜点联络，冇见面。咁我而家咧就会咧，对几个咧就嘅领事馆啊，咁啊嘅大使啊，咁咧我会咧就同佢哋解释清楚，等佢哋唔好误解，即系又变，即系原来呢条。 法案如果再咁样落去，根本上同啱啱开始嘅所谓初衷、所谓嘅漏洞已经完全唔一样啦。你仲要硬过，但系你已经俾人哋打到你，即系揼到你，你个揼个头出嚟揼到你死为止。再加上13间大学、81间中学，系小学、幼稚园未开声，81间中学出联署信，就话包括佢嘅母校、所有当官嘅母校或者建制派议员嘅母校都有联署。由职员啊、教职员啊、联同学生啊，联署去反对你呢个送中条例。就係咁囉。你哋而家都唔知点搞。咁就卒之啦，咁张建宗啊又出嚟讲啦，又讲另外一番说话啦，就话喔，呢啲呢就唔係学校嘅立场嚟嘅。学校系咩立场啫？持份者，即系个校长讲嘢算数，其他讲嘢嗰啲唔算数吓，系个别嘅老师，个别嘅老师，乜嘢叫个别老师啊？而家人哋成间学校千几人签名，连过去嘅校友，每一间学校千几人签名，加埋成百间，系几多人啊？去反对你啊？有实名实姓，仲不停咁增加紧，包括你嘅母校。你哋所有喺个读书出身嘅人都出声同你讲唔得，仲未计各行各业，你死咬住系咪真系有用？系咪要真系香港人同你陪葬啊？咁其实我相信咧，未去到嗰个环境嘅，但系咧真系通过咗都未去到嗰个环境，系嘛？因为共产党都有佢嘅考量，因为最主要就系。想办法即是打土豪分田地啊，搵啲有钱嘅开刀，或者大陆落咗嚟嘅有钱开刀，开头嘅原意係咁，但係你都知道㗎啦，共产党一时一样，你諗嘅嘢冇办法去了解㗎喎。咁再加上郑若骅啦，哎，你哋担心唔紧要，我边个监察员啦、啊、监察员又点啊，上到大陆，大陆话事㗎啦，你监察员上去睇呀、啊、哦，你咪喺度睇，睇完之后佢咁判你，有你可唔可以引导返嗰个人返嚟香港，如果是不公平的审讯，你够不够胆出声，你是不是可以引导那个犯人回来香港？不可以啊嘛。你成日小修小补，左改右改，那个漏洞呢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因为你左改跟本身已经那嚿嘢不一样，再改又不一样。跟住那个缺口越来越大，你永远都解释不清楚。香港政府。因为你自己想着有建制派议员去撑你，同埋啲有钱佬听你讲，但係点知就作反。到今时今日，中华厂商会、香港厂商会肯定会出声。因为佢哋就最明白，即係以头头先我嗰次讲陈明奇一样，佢哋最明白唔立得㗎。好简单啦，举个例子。有个老细香港厂，咁呢就做唔住执笠。咁呢佢呢就请咗个厂长。就喺大陆翻嚟，咁啊处理上大陆嘅事，跟执笠啦。咁香港嗰个老细咧就落咗嚟香港啦。咁啊间公司执笠，啊咁啊清盘啦。咁大陆咧第一时间就扣咗个厂长，就做替死鬼。咁啊当然啦，可能台下倾掂数啦，你替死鬼好啦，做事我搵钱去赎你各样嘢，点，就谂住完咗件事。但系你系法人代表。如果嗰个拉咗嗰个人，佢举报你，你諗住喺香港安全咩？呢一个厂长或者呢个香港嘅代表，佢一督你或者大陆公司一督你，你就死㗎喇，你就准备即係唔使洗头艇啦。逼捕逼捕，差佬就上门拉你。你问下有几多香港厂系咁样。当时喺上高转咗个政策，亦都好简单，环保条例永远都做唔到㗎。因为环保上高大陆呢揸环保揸得好紧，我话俾你呢啲十年八年揸得好紧张。佢揸得松散就收钱。环保局啊，税局啊就收钱。啊都佢揸得好紧又收钱。日日都有名目收钱。有一日佢转咗人，因为呢大陆好多镇啊，各样嘢都两年啊，转界啊，各样嘢咁，一试一转人又新方法， 咁你点啊？你哋全部都坐，即系你一定系坐紧监。我唔死打，我做节目好似话，哎呀，你包二奶啊，你乜乜啊，系咪啊？事实婚姻喺大陆就系同居半年，提出到证据，你就死得就系重婚罪。吓，呢个就系事实婚姻喺大陆嘅定义。咁好多中港车司机都知道噶啦。咁但系你睇到呢条例冲击得几紧要？耶，好多嘅外国基金啊，大摩有、高盛有，佢哋点样入大陆嘅市场啊？当然啦，啊，大陆重重关卡，点可以打开呢个人？我又三九唔识人，又惊嗰样嘢，咁点样咧？揀出喺大喺美国啊，喺英国啊，揀嗰啲咧，所谓咧，我哋当官嘅二代啊，副即系官二代啦，吓咁咧就官二代，咁啊睇完晒啲嘢，吓啊喺毕咗业啦，我高薪请你，然后揾呢啲人咧就海归，即系大陆叫海归啦，就翻大陆，因为咧本身就系官二代，知道晒嘅政策同埋咧攞到嘅方便。咁有好多嘅手法就靠呢啲人去做，去呢做，因为你冇呢啲人，你根本上做唔到权呢、这个权钱嘅交易，令到你哋所有嘅投资产品可以喺大陆通行无阻，打通关节，但系等于你犯咗法，因为你唔犯法，基本上你做唔到。但系只不过话犯法嗰个人就系打你工，同你打通关节嗰个官二代，一落嚟嘅时候，你啲乜嘢外国投资公司都死。但系因为中国大陆就系一件咁嘅事，喺人治社会，佢今日话你犯法，你就犯咗法。冇人明白嗰啲商家佬或者长期同共产党喺埋一齐嘅人，佢哋就知道晒。林郑六月一号之前啊，咁啊，即系十二号上二读。六月一号之前咧，佢就要解释清楚。但系有咁多嘅学校同埋嘅团体，而家发公开信去质疑你，你点样可以同嗰啲人全部摆平同埋断个解释咧？嘅时间性喺点咧？系咪真系要到六月十二号？我相信而家中国共产党都唔够胆讲死命令，因为华为。因为高科技啊，咁啊够胆打稀土战添啊，咁啊之前讲过啦，咁啊笑爆嘴啦吓，节目做到呢一度啦，睇下时代发展啦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，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